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近日在法国宣告成立，缅委会决定在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丰功伟绩。另外，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近日成立了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。